新创团队看不见电影有限公司在民国104年成立，去年进驻高雄市数创中心时还是工作室的运作方式。之所以命名为看不见，是希望透过影像诠释被遗忘的议题，尤其是海洋保育的相关议题被大众看见，传达环境正义、社会正义的概念。公司负责人孙介恒说， 引述自杨德昌导演一部电影叫《一一》的电影里面的一个概念，这样，因为片中的一个男主角小朋友他童言童语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人的眼睛都长在前面嘛，所以你其实你后面的事情就是有一半的世界其实你看不到。他以后他想要当一个用影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的人，然后带给大家，让大家看到自己眼睛以外看不到的那些事情的人。那我们也期望说，用这个名字，然后用影像、用电影、用纪录片、用剧情片的方式，把大家一些不常见的议题拍摄下来，制作成作品，然后让大家看见。 孙介恒表示，公司拍摄的作品陆续获得奖项的肯定，像是纪录片《深夜》之后获得劳动金像奖优选，跟南方影展声明影像首奖，剧情短片《12345》夺得 MOD 金片子创作大赛社会组佳作，剧情片《干儿子》则在金甘蔗影展中拿下六项大奖。谈起进驻数创中心的感想，孙介恒感谢中心提供各种硬体资源以及辅导资源，与此同时也创造不少案件的媒合机会。 对方也是新创团队，我们自己也是新创团队，其实我觉得都还在摸索中，但是这样一个摸索的过程，就是大家合作的关系，我觉得会变得非常紧密，就不是一般的好像业主和客户这样子，或是业主和制作团队那种比较自私的关系。 展望未来，孙介恒表示，公司除了希望继续接到跟环境倡议相关的广告案件，也会针对大学校园的生障学生以及讲共同向遗嘱等主题拍摄影片，带领大家看见这些需要被看见的地方。高雄电台记者陈俊昌采访报道。